难， 等思念的情绪它就已经走入你我，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，品味一零三三情感纪念册，纪念册。 九点之后，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今天的第一首歌要跟你听到，来自 Karen 莫文蔚带来这首 Candy Kisses， 打开周末跟你一起来狂欢听歌的时间。 放肆的高声叫，我快要融化掉，心狂飙，甜蜜正在持续燃烧。 And baby all my candy kisses I give them to you，我的爱为你发烧，不重要，谁比你更重要？你眉毛一挑，世界地动天摇。And baby, all my candy kisses I give them to you。我的心为你在跳，你一边骄傲，就把我套牢。想为你拥抱，头脑总是抛锚，快要失焦，一瞬又美妙。我不知道，好像惊叹号，人的好戏绝你整天没风暴。 And baby all my candy kisses I give them to you， 我的爱为你发烧。 走不出去，兜了一圈我还是回到原地，那个属于我的你又在哪里？在爱的世界，每个人都有个天平，幸福的定义让人说不清道不明，剪不断离不开的关系。爱情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人叫秘密？曾经让我伤心，为何还有寻觅？爱情是什么东西？相依相依。

歇一点吧，还可以继续吧，就算是荒山吧，也让我保留吧，不要让这段情从此作乱。换点心给不给我这个问题，让我好害怕，我的心为了爱你情愿让你把我当作他，这样最好吗？让我把爱全部都让给他，一颗心分一半好吗？剩下的心愿意留给我吗？给我吗？ 草蜢当年在香港呢，就像现在内地的凤凰传奇一样，是街知上闻的一个组合，基本上大家都有听过他们的歌，并且都能够朗朗上口的哼上几句。接下来是李玟的《月光爱人》。 我醒来睡在月光里，下弦月让我想你，不相信我来眼睁开你不在，爱人心深如海，带我去把他找回来，只爱我一万年，永世 看你男人关于女人和自己。 男人走不动，女人眼泪只是得意，女人猜不透，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，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、 过去的事迹想早点忘记，却爱回忆下一段恋曲，却又怕再伤心，我们在轮流互相的安慰，彼此打击，信用卡可以买到一季的流星、却买不到真实自己，只有听你说的分析陷入我心、就算只是小小的激震或是在斗气，这一切都不是问题，一杯杯咖啡的时间都能搞定，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只是第一，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危机，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一句，实际想早点忘记，却爱回忆下一段恋曲，却又怕再伤心，我们在温柔互相的安慰，彼此打气，下次见面那杯咖啡时间地点限定， 不声无息，不知不觉让 记得最我 你在我心中是最美， 只有相爱的人最能体会。 你明了，我明了，这种美妙的滋味。 这首歌最美，随后要听到的是容祖儿带来的独照。这里是 FM 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景森，待会儿再见。 你真的很残酷，用消失来弥补，爱上你我看得哭，被感情的包袱，用执着来报复。你怎能自私做主？我很恍惚，不清楚，为何孤独，学不会不在乎，记忆是诈骗，总不停地重来翻阅，就算哭成了眼，流干了泪，爱从未熄灭。在右边，少了你故事没能改变。 却一点也没少，遥远的你知道。 会难过，会沉默，回忆反复的路过，躲不开也关不掉的那首歌，却听出了心魔。我想用爱情燃烧的花火，烧掉了寂寞。的爱消失在银河，留下的却难过。你那么爱他，那么想他，来自星星的你留下。当时间被淹没，我还记得，当你坚定地说着爱我。你那么爱他，那么想他，来自星星的你却不说话。当时间忘了谁忍着眼泪，当你微笑着远远看我，才是最深的难过。反省了自我多洒脱，既然错过都值得，忘不了也删不掉的那首歌，让它一直放着。多想用爱情燃烧的花火，烧掉了寂寞。离开的爱消失在银河，留下的却难过。那么爱他，那么想他，来自星星的你留下。当时间被淹没，我还记得，当你坚定地说着爱我。你那么爱他，那么想他，来自星星的你却不说话。当世界破碎，忍着眼泪，当你微笑着远远看我。你那么爱他，那么想吧，来自星星的你留下。当时间被淹没，我还记得，当你坚定地说着爱我。谁忍着眼泪，当你微笑着远远看我，才是最深的难过。 痛苦的边缘，你温柔的慈悲，让我不知该如何面对，再也不能给我任何安慰，再也阻挡不了我的泪水。你温柔的慈悲，让我不知道如何后悔，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变，再也遇

会，让我再陪你走一回。 觉得好累，

他非常低调的生活态度跟他的一些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以及追求，在他的作品当中都能让你听得非常淋漓尽致。所以有一些歌手能够在歌曲当中表达他们的内心感味，他们的一些人生态度，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来跟你分享。而接下来会听到的是龚诗佳的你要离开一些时候。 当你说你要离开一些时候，闹钟一片空洞，我来不及接受。面对你，我该痛苦泪流，是说你也不顺风。多久想等多久，你该牵我紧握的手，距离是最考验的关口，失去前我们该尽量拥有。从左到右，从西到东，最初的感动，自由的回忆掌控，还没完成的梦，这边的温馨都被没收。今后请喝一杯酒，再吹吹风，让感觉停了几分钟，让我试着承受，能不能承受那份沉重。站在生命越界无常的闸口，我承受没有足够的宽容，挥挥手，最后一次回首，今后要忘了伤口。等多久就等多久，离开前握紧我的手，距离是最考验的关口，失去前我们该尽量拥有。左到右，从西到东，最初的感动，所有的回忆成空，还没完成的梦，就连叹息都被没收。吸一口气，喝一杯酒，再吹吹风，让我试着承受，承受那份沉重。从左到右，从西到东，最初的感动，所有的回忆成空，还没完成的梦，连叹息都被没收。吸一口气，喝一杯酒，再吹吹风，几分钟，让我试着承受，能不能承受那份沉重。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，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，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，却成为猎人的目标，我飞上了青天，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。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总是睡不着，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，未来会怎样，究竟有谁会知道，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，我永远都找不到。

Mutation should have outlived the evolution. And we're now in the middle of evolution leaps forward. 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，2月27日到3月30日，二头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，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 幸福与梦想是学充满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。 也在家里，下班就跳到楼里去参加一些欢乐的聚会。好 happy， 好 happy。 范晓萱的姐妹们的约会，随后要听到今天的末尾作品，来自于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，一首非常青春的作品啊。稍后的时间会过渡到下一个小时整点宣传以及广告的部分，今天就陪你到这，感谢收听跟守候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 给你我的星座纪念，这份爱任何时刻你打开都新鲜，有我陪伴多苦都变成甜，睁开眼就看见永远。给我你的星座纪念，我的梦有你的祝福才能够完全，风浪再大我也会勇往直前，我们的爱像在青春的纪念册。